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回到钢琴版本的萨蒂的这首《我爱你》。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为你带来的就是关于午间音乐会。是的，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开幕在即，10月9号正式开幕，而你最爱的午间音乐会也回来了。首先说说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已经24届了。是的，在今年呢是以大师与纪念为主题，21套24场音乐会，涵盖交响乐、歌剧、室内乐等多个门类，以多元的形式向古典音乐的各个时代的探路者们致敬。首先呢，2021年是斯特拉文斯基逝世50周年，还有圣桑逝世100周年，皮亚佐拉逝世100周年，马勒逝世110周年，还有中国作曲家丁善德诞辰110周年。同时像维瓦尔第、普罗科菲耶夫、勋伯格等作曲家也都会在2021年，在今年都是他们的纪念年。而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就以多种形式来纪念大师，回顾经典。说回到午间音乐会，从2019年以来，北京国际音乐节与北京音乐广播共同推出了午间音乐会这个文化平台，让音乐回归电台，让听众来到现场成为观众。而在今年呢，午间音乐会已经了第3年。今天我们将推出的是5场系列音乐会，演出的内容丰富多彩，也涵盖了多种音乐风格。首先第一场是10月10号的傍晚17点到18点，音乐的形式呢则是很特别的张家界原生态音乐展演，有歌有舞，手舞足蹈。第二场呢是10月14号广州交响乐团的铜管五重奏。第三场是古典吉他演奏家杨雪飞，单簧管演奏家王涛。那其中呢，我们会听到各种各样的音乐的类型，有皮亚佐拉的，有古典的。那这两位音乐家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古典一跨界。第四场音乐会是来自于男中音歌唱家王云鹏、青年钢琴家徐庚炎，主要是来自于场声乐的作品，让我们感受室内乐的魅力。而第五场呢，其实也很特别，都是来自于年轻的，甚至是在国际上刚刚获奖的音乐家，尤其是像金玉矿、林瑞峰这几位音乐家，都会在新古典室内乐团展现在午间音乐会的舞台上。你想说这些音乐会怎么样参加？这几场午间音乐会呢，完全是公益性质的，大家免费参加，但是报名有限制。首先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还有呢古典流行的乐友会的听众群，这里面都有报名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官方的微信，还有包括微博也会推出报名表，大家呢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这几场午间音乐会。再说一下时间是10月10号、10月14号到17号。对，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其中呢找到9月30号的这一天，那找到午间音乐会的这一条，点击阅读原文就会找到我们的报名表。而今天已经是11假期的第5天了，假期已经过半都不止了，还有2天的假期时间，这几天还都是阴雨连绵的状态，所以你在哪儿过节呢？在哪儿休息呢？跟随音乐，随我一起远走高飞吧。在今天古典流行是周二的内容，我们来感受不同的音乐风景，不同的路上，不同的音乐。 分享的是不同的音乐之旅，古典流行嘛。这两天阴雨连绵，来看看大家都在哪儿过节。有的朋友说在家静静等待古典流行的节目啊，有的朋友在路上。嗨佩说了，好好做家听古典也流行，每天在今天每天不同的内容，今天是音乐风景。音乐就是一种让我们在精神上远走高飞的幻想，不是吗？这些高山流水，这些音乐中我们都有天籁之音，我们的风景世界里到处都可以融合着音乐。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久石让的《旅路》，选自电影《起风了》。 到起风了这部电影，其实呢一直法国诗人瓦莱里海滨墓园的一句诗，起风了努力活下去，风起唯有努力生存，而有不同的译法，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人生是旅途，在音乐中感受不同的风景，而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不只带给你一种的音乐风景，而我们要去各处来看一看。叫做吉普赛国王乐队，总有着那种吉普赛的精神，音乐中总有着游荡的感觉。吉普赛的精神是什么？大概是流浪吧。我想你们看过过去小时候看过那个印度电影《流浪者》，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很多90后、00后的朋友可能都没有看过。想到一首关于吉普赛的诗，其实法国诗人兰波这样写：诗人在星光下 搜寻神撒下的花朵，诗人生活在别处，穿过沙漠和海洋，纵横茫茫的肉体与精神的冒险之旅。我觉得这是很适合吉普赛的精神。大约1000多年前，生活在北印度的麦伊人收拾起他们可怜的家当，带着吉他、小提琴、风琴还有狗，从印度出发，开始了一场漫长而孤独的流浪。这不是什么亚历山大那种辉煌的远征，也不是大航海时代的传教士，躺在信仰与枪炮的铁骑下的神圣布道，这些都不是。它仅仅是一场维持了千年的史无前例的流浪演出，一次从生到死的漂泊苦旅。吉普赛人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都有，而他们是吉普赛国王合唱团，来自法国南部，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西班牙著名的弗朗明哥音乐家 Josie 还有两位儿子以及表兄弟等8人组成。他们到各处游走，参加婚礼、庆典、演出，到处流浪，演出的方式也接近四海为家的传统的吉普赛人。而他们演唱有西班牙语、法语还有吉普赛的方言。音乐从弗拉明戈出发，在传统的弗拉明戈吉他与唱腔与吉普赛的音乐的沧桑豪迈，融合了中东、印度、拉丁美洲地域的音乐特点。那在接下来也听听他们最有特点的经典作品，以前给大家带来就是这首《飞翔》。 Penso que un sueño parecido no volverá más Y me pintaba las manos y la cara de azul Y de provisa el viento rápida me llevó Y me hizo volar en el cielo infinito sueño parecido no volverá más y me pintaba la mano y la cara de azul y de improviso el viento rápido me llevó y me hizo ir a volar en el cielo infinito volaré oh, oh, cantaré oh, oh, oh, negro distinto di blu felice un sueño parecido no volverá más y me pinta pintaba en la mano y la cara de azul. Y de improviso en el viento rápido me llevó y me hicieron volar en el cielo infinito. Volaré, oh, oh, cantaré, oh, oh, oh, nel blu dipinto di blu, felice di stare lassù, nel blu dipinto di blu. 说到吉普赛人的流浪，也说到一开始的这首诗。刚刚我们说到那首诗是法国诗人兰波的，再说说普希金的诗，他写道：到处都是无可逃避的苦难，破旧的帐篷下沉睡着痛苦的梦。其实我更想说，梦无论是黑色还是白色，是痛苦还是欢乐，也许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美丽。 Cantare, oh, oh, oh, nel blu dipinto di blu, felice di stare lassù. 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最后这一首来自于 Gibson Kings 的《飞翔》。进广告，一会儿见。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 戴上耳机，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也流行。 J'avoue, j'en ai bavé, pas vous, mon amour. Avant d'avoir eu vent de vous, mon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vanaise, nous aimions le temps d'une chanson. À votre avis, qu'avons-nous vu de l'amour? De vous à moi, vous m'avez eu, mon amour. 一首很浪漫的文艺片，但是你会想到，有时候看很多的电影会想到自己，原本是芸芸众生的一份子，但是不是还有着不羁的灵魂，希望浪迹天涯的这些心，但是事实又不允许，那么就让音乐伴你远走高飞。 Ne vous déplaise。 有时候音乐就是这样，可以超出你想象的范围，就像你想象却没有勇气实现的那些自由不羁，那些浪迹天涯的人生。古典流行在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音乐之旅，你来看看各位好朋友在哪儿度过你的假期。三班的绍兴黄酒，哎，你回到北京了， 我印象中绍兴黄酒总是在南方嘛，说此时在皇家园林颐和园的大花篮儿，哎，然后还有今天的天气很美啊，这些花的世界。哦，这是之前照的，他说下午再加一杯茶，今后古典流行。而停车场收费员此时在杭州，说杭州艳阳高照，热烈的节奏，上半时段 Gibson Kicks 的音乐正合适。音乐也是这样起起伏伏，带来不同的心情色彩。如果说法国音乐，这一首也正是精髓，来自拉威尔《鹅妈妈组曲》当中的瓷娃娃的女皇。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当时这首作品是拉威尔在巴黎学习音乐的时候，当时巴黎正在举行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世博会当中各国的音乐文化交流强烈感染了当时年轻的拉威尔。据说呢，当时有一台来自印尼的木琴乐手的演奏，原本呢就很迷恋东方艺术的拉威尔听到木琴以后引发想象，并以这个元素来做钢琴曲。而后来1811年，拉威尔又把《鹅妈妈组曲》编配加上了管弦乐队，又改为了芭蕾舞曲。1812年1月29号在巴黎艺术剧院首演。所以我们在听这首作品的时候，哎，会发现拉威尔的音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东方情节。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在办公室，在校园里，在路上，无论何时何地，打开 radio， 戴上耳机，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五场午间音乐会，10月10号17点到18点，14号到17号，13点到14点，从古典到现代，从自然到生活，北京国际音乐节联合北京音乐广播音视频直播，欢迎关注。 这并不是印度音乐，而后面呢也不是亚非拉地区的音乐，而是作曲家们自己创作的，而它的名字呢叫做 DOS DOS DOS， 我们都知道是文件电脑的这些格式用语，但是所以呢你听到这些音乐是将民间音乐 还有甚至我们听到 Windows 的那些特有的音程编码加在一起的。而语言呢，也是卡尔·詹金斯自己来创作的，根据音乐的语气来创作的，就好像是用新鲜的语言给你讲述着关于美、关于智慧、关于勇气、关于那些绿色的山谷、上空的翱翔、翅膀掠过跃动的丛林、奔涌的河流、那些开凿的陆地。你觉得这些音乐是天然的，又像是对生命进行的那样的祷告，但是这些音乐也是作曲家自己来创作的。如果硬要分类的话，就算是 New Age 吧，它是来自作曲家凯尔·詹金斯的系列，阿迪马斯系列 Dos a Dos， 将自然和音乐的结合，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说到的，让我们沉浸在这种特有的音乐风景当中。从类似于自然的风景，又转换到纯粹的古典，我们游走在不同的音乐风景中，是梦想，是梦，也是风景。德彪西，阿拉伯风。Thank you.